第四節。好啦，嗱，呢个系咪无心插柳柳成荫嘅？即系冇预计。 唔系嘅，唔系嘅。嗱，呢度要介绍一种好独特嘅量子现象。即系嗱，我哋知道所谓量子现象咧，都系喺啲好微观世界度先睇得到啦。同埋有一啲量子现象，你谂都谂唔到，系好出奇嘅。咁其中一种咧，都系我以前自己系喺中文大学做研究生嘅时候，有啲同学咧，佢有份去参与研究呢啲现象嘅理论。你如果呢，就有人話，如果你將兩塊鏡去，即係兩塊鏡互相照對方 ，OK， 即係你啲細路仔都中意玩嘅，行到個地方咧，兩邊都有鏡嘅時候咧，睇到哇，自己兩邊都有好多個自己啦，咁樣。咁呢個純粹就係普通光學現象嘅啫。但係喺量子世界入邊，你將兩塊鏡擺埋一齊咧，係出到啲好獨特嘅量子現象。咁其中一種就係咩咧？嗰兩塊鏡咧，你如果將佢擺得埋嘅時候咧，擺得貼，唔需要話太貼嘅。你擺得，總之係擺一個特定嘅距離嘅時候咧。但係你如果擺得越貼咧，其實個效應又越明顯嘅。 嗯， 佢會因為量子效應嘅關係咧，呢兩塊鏡係互相吸引， 嗯， 甚至互相排斥。 嗯， 哦，咁你諗到呢啲互相吸引排斥，誒係咪上邊啲電荷嘅問題啊？唔係，唔係講緊呢樣嘢，唔係因為上邊有靜電效應令到佢排斥，亦都唔係因為上邊有磁力嘅南北極效應令佢哋吸引排斥，而係一個純粹量子嘅效應嚟， 嗯， 就令到佢哋咧。就嗰個能量，即係個能量結構喺呢一個兩塊鏡中間形成一個能量系統，係同埋佢外邊嘅能量系統係出現一個咧唔平衡嘅狀態，就會有一種壓力咧，係將佢兩塊鏡壓埋一齊。 嗯， 嗱呢啲效應咧，就即係我只能夠講就係一種係你要識量子現象先能夠理解到有咁嘅情況存在一種效應，好抽象，即係一種叫 Casimir effect 呢樣咁嘅嘢。咁甚至乎好得意就係，如果你嗰兩塊鏡咧，你刻意地咧，佢去互相喐下嘅時候咧，你可以食住呢種效應咧。如果啱頻率嘅話咧，甚至乎令到呢一個兩塊鏡之間咧自動產生，因為量子起擾動關係嘅時候咧，係產生一啲光線出嚟嘅。 哦， 好，即係呢樣就好奇怪嘅呢樣嘢，係無中生有嘅，但係嗰種無中生有咧，係基於一個咧純粹量子嘅一個量子效應嘅擾動而產生出嚟嘅，就係呢一個兩塊鏡，你去戳喐佢嗰個能量，有部分係轉化咗成為一個光能喺中間度存在咗出嚟。 嗯， 咁即係呢一類啊，無論係唔喐嘅，即係呢一啲兩塊鏡擺喺度唔喐嘅量子效應，同埋你輕輕地喐呢兩塊鏡會生光嘅呢種效應咧。都是一個即可以話係一個叫 Casimir 呢一類呢一個類別嘅一啲嘅量子效應嚟。 咁而家我哋揾唔揾到嗰個原理嘅？我哋就係 完全量子，你要讀過曬量子力學先解釋到嘅。 嗯， 簡單啲講就係呢兩塊鏡中間形成嗰、那個量子系統咧，佢入邊嗰個能量密度同外邊係有好顯著嘅分別。 嗯， 因為擺成咗咁嘅系統之後咧，咁啊令到佢外邊有個即係能量嘅，即係因為能量分布唔同形成嘅壓力咧，係將嗰兩塊鏡壓埋一齊。 嗱，呢度後邊咧個 你可以話完全係由嗰個量子擾動牽引到出嚟一個效應嚟。即係你話如果冇呢個世界冇量子力學嘅，冇呢套理論，你完全唔能夠理解嘅。上邊又唔係有電荷，又唔係有磁場，點解佢哋自己會咁樣扯埋一齊嘅咧？咁呢個就完全全係由量子力學效應預計到出嚟，係度到真係有嘅。 嗯，嗱，呢個後面呢篇文章又用翻陳志雲博士頭先個鏡嘅比喻啦。啊，呢度直情佢有講鏡啦。咁佢就提咗個 point 咧，就我哋今日睇一睇算數啦，就唔可以講啦。就係所謂呢個 zero point energy 啊。係 啦， 咁呢個我哋今日就即係知道有呢個 term 就得啦。 咁為咗去揾到呢一種咁嘅 Casimir effect 咧，大家就要將嗰啲咁嘅即係鏡咧設計到好精細啊，同埋好密，即係好擺得好近咧嚟到睇到嗰個量子效應咯。咁所以咧呢一個你要睇呢個量子現象本身嗰件嘢本身咧。都需要是一個很極微觀的系統那裡去體現出來的，即是你越是想容易看到它，你就將件事設計到在微觀世界電子顯微鏡之下才看到， 嗯，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種 Casimir effect。 但是你現在基本上這一種叫 zero point energy 由這個量子擾動比出來的效應，他們今次呢就利用 LIGO 這個這麼靈敏的儀器，是用它的高的靈敏度，但還有這個這樣 LIGO 這個儀器呢是很大塊東西的， 嗯， 它就一 個尺度是大到以公里計的東西的， 嗯， 現在就用一個即人的宏觀尺度的儀器，但它夠足夠的靈敏， 就都可以睇到呢一種咧，由量子起伏嗰度俾出嚟嘅呢啲量子效應。咁我今次就了不起嘅就喺呢度啦，即係簡單地講 咁。但係我唔明白一樣嘢就係頭先你講係要兩塊鏡啊嘛，係佢咪即係擺兩塊鏡喺上面？ 嗱，佢呢度咁講啦，佢今次即係我嗱，我就唔知佢喺嗰個 LIGO 嗰度去點樣去設置呢一樣嘢啦。咁佢有佢 LIGO 本身咧。是一個光源將它分開了 去兩個方向的、即是它不止一個地方有鏡的、你可以想像它一支鏡是向住南邊，一支鏡是跟它成90度角、因為 它希望可以捕捉到不同角度來的這個、重力場的擾動、所以它兩支臂是要成90度角的、令到一個光線就向北行，一個光線向東行，即是 Let's say 是這樣的，就會在兩個光線的即係末端都會有塊鏡喺度，咁所以應該係有兩塊鏡喺度。 OK， 咁啊嗱，咁啊有咗兩塊鏡啦。咁點度先？ 嗱，咁你就睇下中間佢嗰兩個光反彈之後，佢哋嗰個嘅即係擾動嘅情況啦。嗱，咁具體嚟講，我唔清楚佢有做邊幾範嘢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對應翻嗰個 Casimir effect 嘅話，如果我其中一塊鏡喐，佢對另外一塊鏡嘅反應會係點咧？兩塊鏡之間，即係佢要排除咗啊，佢唔係因為地震，所以兩塊鏡先震。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我去擾動其中一塊鏡嘅時候，第二塊鏡可以感受到由第一塊鏡俾出嚟嘅量子擾動咧？ 哦、OK。 咁中間要感受呢種量子擾動咧，你就要用翻嗰兩條激光啦，嚟去睇下佢哋嗰干涉條紋有冇受改變。 OK。 咁所以難個位就係話咧，你而家要排除就係話排除地震嘅影響。仲要唔好理嗰個天上重力波嘅影響，所以就反而希望喺冇重力波干擾時候咧，就做呢個實驗。亦都係咧，我哋要好好掌握當時嗰個地質嘅情況，有冇地震。咁然之後，令到我哋可以好好感受一下，當一塊鏡擾動佢嘅時候咧，嗰、那個量子效應可唔可以呈現喺另外一塊鏡嗰度？ 咁但係點解而家講到話，即係呢個效應係喺一個宏觀嘅世界入邊顯現？ 因為嗰個儀器本身是一個好宏觀嘅嘢。 即係如果係以前做唔可以咁一塊咁大鏡，一定好快、好細塊、好細塊。 係啦，你譬如你睇下嗰啲 Doctor Effects 嗰啲效果嗰啲鏡咧，全部係一個好微觀世界嗰度做。 哦，明白。 佢唔係喺一個唔係攞我屋企塊鏡。 我出嚟以為真係攞屋 嘅。即係可以攞求其喺銀包攞兩塊鏡嚟咁樣對住就有 Doctor Effects， 唔係嘅，即係一個好微觀系統嗰度。 哦，明白啦。咁但係而家就竟然喺一個大鏡入邊揾到呢樣嘢。 你要喺一個越大嘅系統去揾呢樣嘢嘅時候，件嘢自己本身就要一個靈敏度要好高咯，咁所以咧就唯獨是而家 LIGO 呢個系統咧就能夠滿足到呢個要求，咁而今次就佢哋可以喺上面度到，咁我就覺得係好即係好了不起有咁嘅意思。 咁喺嗰個哲學上面嘅 implication 係咪話，其實我哋最初理解個宏觀世界同埋微觀世界該係應該修訂嘅？ 嗱，應該咁講啦，又唔即係雖又唔係話錯嘅，但我就會話咧。嗰、那個宏觀世界、微觀世界咧，就唔係好有一個需要一個某一個好清晰嘅界線。我喺一個宏觀嘅世界咧，就係個微觀世界難以呈現，有但係好微。到一個微觀世界嘅時候咧，就個微觀世界效應就話曬事。就嗰個宏觀世界效應咧，就會影響好微。咁即係係邊一個多邊一個少嘅問題咯，即係等於就係話喺我哋而家呢個世界，我哋相對論效應好弱嚇。你搭飛機嘅時候，個飛機上面嗰種速度俾到你嗰個相對論嗰、那個 time dilation 嗰個時差效應係好弱，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就係話因為搭飛機搭得多，令到你嗰、那個同地面個人個年齡差好遠，你唔需要理呢樣嘢。咁即係所有嘢就全部有數得計，係幾強幾弱嘅意思嘅啫。 啊，明白。嗱，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哋用一個日常經驗或者我哋嘅直覺去理解、譬如嗰樣嘢本身有咁嘅效果，如果我哋逐步將佢收細，我哋只不過將個效果收細啫嘛。 係。 但是不會產生那個效果的完全的根本的變化的嘛。 是啦，它收細了，但你要感受了它收到幾細呢，你就需要用更加靈敏的儀器才找得到咯。那即是我現在理解就是說呢，今次 MIT 這個實驗呢，就可以呢是將在一個很宏觀世界裡面 被壓抑得好細好細嘅一個量子嘅效應咧，都可以由佢個靈敏度嗰度抽絲剝繭度揾到出嚟。 咁個意思係咪話等於頭先你用嗰個相對論個例子嘅，即係話我哋上咗去喺上空講舉個例係三環尺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行慢咗嘅。 係。 咁我而家只不過我有一個標係俾我睇到呢種效果啫嘛，係咪咁解法？ 係啦。 是啊、 是我哋有更加好的靈敏度去感受到呢樣嘢。嚇、 啊、嚇。 咁、啊、另外一個例子就係你嗰個 GPS 系統都係嘅。 嗯。 喺去到嗰、那個離地面比較高嘅一個高空， 嗯， 幾百公里嘅高空， 嗯， 咁佢嗰個重力場弱啲嘅，咁、嗯、的而且確佢個時間流走得冇咁就會流走得比我哋快嘅。 嗯。 咁所以就在那個幾百公里高空和個地面咧，係應該有相對論效應俾出嚟嘅時差。 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想用 GPS 啦。 嚇、啊，咁但係後來我發覺呢個效應係原來係明顯嘅。如果我哋要度到去感受得到地面上邊我哋位置嘅精確度嘅時候咧，我哋唔考慮埋呢個相對論效應咧，我哋個測量就會有誤差啦。咁、 嗯、 所以我哋咧就係、是、需要修正呢一個效應俾出嚟嘅誤差咁嘅意思。 嗯，咁而家就係、是因為我哋有一個極嘅精細嘅儀器咧，所以我哋就開始度到喺一個大嘅 宏觀物件上邊， 我哋都睇到 嘅一個量子效應都可以睇到。 咁、啊啊、我哋可唔可以話，即係如果喺地面上，我哋如果有一個精確嘅儀器，我哋都度到樣？因為咧喺以前嚟講，呢個係相當之難嘅嘛。 係， 即係你去到一個度一個好精細嘅儀器，即係嘅量子效應嘅時候咧，我哋要一個好精細嘅儀器。但係而家呢個去到咁大，我哋開始度到啦。咁、那個 implication 咪話我哋而家即係甚至將來我哋都可以喺日常嘅生活可以量度到呢個效果咧？ 嗱咁講啦，而家喺 LIGO 度度到呢一種 effect， 究竟即係對即係？理論上咧，即係做理論嘅應該就好開心嘅嚇。咁、嗯、但係你即係因為我只能夠自己講，我唔係好熟嗰、那個個唔係好熟行嘅呢個實驗。但係我諗咧，應該就憑住 MIT 呢班人嘅經驗咧，有人亦都會開始打呢一個 LIGO 儀器嘅主意嚟去即係去揾一啲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啲應用去搞一啲嘢，上搞啲量子嘅嘢啦， 即係。 我只能夠講就係我自己喺呢方面嗰個知識有限，即係我想像唔到究竟佢哋再設計啲咩實驗嚟度到啲咩得意嘅嘢。 雖然頭先我哋講呢個 zero point energy， 我哋唔去 elaborate， 即係唔去去講即係個細節啫。但係你聽落去係咪一種能源，即係甚至可以利用嘅咧？ 哦，呢個就唔好諗啦，呢個就即係嗰種 zero point energy 同我哋諗就係、是、是不是一種可以開採的 開發的一種 能量，即是我不會這樣認為的即是它即就好像你這樣說，它無端中間產生的光，它不是無端，它無端端的意思就是說它是由沒有光變成有光，但是它只不過、就 是、是由沒有東西變成有東 西、啊、但是其實那個由沒有東西變成有東西，只不過有一些能量由一種形式轉化了做光能而已、 哦、就不是光， 就不是它無端自己可以 generate 到一些將一些能量去生出來，它只不過咁係會唔會可以由呢一度？因為比如嘅效應亦都好弱嘅，你都唔好諗就係話入邊，我可唔可以採集嗰啲光能嚟去點點？咁你又要那個系統又要 maintain， 又要調校，又要喐佢，咁嗰度都需要能量噶嘛？ 係啊，係啊。 咁、 啊、 所以就即係呢樣嘢，我就諗唔到咩科幻故仔出嚟去。 有科幻故仔，不過我哋唔喺呢個節目講，因為呢、這個喺其他嘅節目去講，因為有人吹到好大噶嘛，呢個 zero point energy 咁但係你講得好清楚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錯誤嘅理解就係以為係由冇嘢變成有嘢，其實就唔係咁解嘅。佢、 嗯、 其實只不過係一啲能量嘅轉化嘅， 而且係一個好唔 efficient 嘅轉化嚟嘅。 係我哋去即係等於煉金術啦。即係等於你係可以煉嗰個金出嚟嘅、 啊， 不過你煉嗰個金嗰個能量就仲多過你出去再掘嗰個金嘅能量。 即係嗰個現代煉金術就有人佢都會話啊嘛。咁既然我哋知道元素周期表入邊黃金就只不過係有咁多中子咁多質子啫，我哋自己砌咯。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砌仲貴過你掘舊金。 係啊 係啊。即係而家都講緊嘅，即係雖然唔係好關呢單嘢事，係有人係用一個揾到一個更加 便宜的技術呢是由我們的線路板上開採黃金回來的、以往就要用到很多、高濃度的酸去拿去甚至污染到、即你知道的大陸呢、即甚至非洲很多國家去回收的線路板呢就由那裡煉回金出來就污染了很多農田令到很多 種不到東西 了即係佢種種嘢，然之後最慘送埋俾人食啊！重金屬中毒啊！咁但係而家就揾到一啲平啲嘅方法嚟喺入邊煉翻金，咁所以呢啲好多時就係去到科技問題，點樣將個成本效益去做得更加好嘅啫。 嗯，咁亦都但係透過呢、這個即係、就是、理解咧，我哋能夠理解到嗰個物理學入邊一啲基本嘅原則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